欢迎收听《听听糖耳朵》节目。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。 我是你的朋友糖耳朵兔子。 每天晚上在《听听糖耳朵》节目里，你都可以听到好听的故事， 还有很有意思的笑话， 你还可以听到儿歌。如果你不想每天晚上必须在一个固定的时间听，那么你还可以在手机上听。 对，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，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 听听糖耳朵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开始听故事吧。喵！什么声音呢？什么声音？是你吗？ 不是我。 那也不是我。 那会是谁呢？ 从外面传进来的。 哎呀，我就说了，我们到野生动物园来玩玩就可以了，不要住在野生动物园的酒店里面。 那还怪贵的。 是啊，花了这么多钱，然后半夜三更却发出这样的声音。 哎，拉开窗帘看看。 你去了，你去了。 绿色的眼睛， 好像还有一个很高很高的身体，那是什么？ 那是什么？ 难道是 鬼 狼 啊？ 啊， 鬼狼，狼鬼， 鬼狼，狼鬼。哎呦，哦，我知道了。你有没有听说过夜行动物？ 夜行动物， 夜行动物的意思就是说，咱们白天不是出来玩，晚上睡觉吗？ 是的， 夜行动物就是在晚上出来玩，白天睡觉。 为什么？ 因为他们是夜行动物。 太阳不晃眼吗？ 因为他们不需要太阳。 晚上看得见吗？ 晚上他们的眼珠子， 绿的， 是绿的。 带着手电筒？ 不带手电筒，因为他们的眼睛晚上能看得见。 啊？ 所以他们是夜行动物。 他们准备干嘛？到酒店的饭店里找吃的。 哦，我听说很多夜行动物都是食肉的，也就是说他们要吃小动物。小动物也就是什么小狗啊、小猫啊、小兔子呀。 什么？还有小兔子？ 糖耳朵，我看你是危险了。 下面的故事是一位比利时的大朋友为我们创作的，他的名字是范德肯德，是由四月翻译，王圆圆审译的。我们要谢谢普普兰绘本馆连环画出版社为我们出版了这本书。听听糖耳朵，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：你会害怕吗，爸爸？这一天，小狼走在前面，他的爸爸大狼走在后面，他们正向着森林的方向走去。小狼把两只手插在裤兜里，走得又轻松又快乐。小狼说： 爸爸，我们今天一起去森林里玩吧。 大狼走在后面，脚步很轻很慢，他吃了一惊，嘀咕着说： 等等，宝贝儿，你说什么？这个主意不太好吧？ 别担心，爸爸，我陪着你呢。 小狼穿过两棵树，走过一根躺在地上的木桩。树林嘛，没什么可怕。可大狼却左看看，右看看。 太好了，我有一个什么也不怕的儿子。 是啊，就连蜘蛛也不怕呢。 小狼继续向前走着，可大狼突然停在那里，一动也不动。 我好像碰到什么东西了。 他抬起脚，吸了吸鼻子。原来，他碰到了钱麻。荆棘，他闻到了黑莓的味儿。 小狼耸了耸肩膀，那没什么嘛。 哎呦哎呦，扎到我的腿了。 大狼揉了揉他的腿。 来吧爸爸，我们进去吧，到森林里去。 真的要去吗？ 当然了，快点儿爸爸。 小狼走进了更多的树中间，他眼睛向前，脚步轻快，大狼跟在后面。他向上看看，向下看看，向左看看，向右看看，每一步都走得非常小心。 我好像听见什么声音了。 大狼突然抓住一根树枝，然后害怕地向后看。小狼停下来，回头看看大狼。 爸爸，那只是风沙沙的声音。 哎，不不不，不是风，不是风。 大狼长长地叹了一口气。 小狼再回过头看看爸爸。爸爸，那是……哦，快停，这边，在这边。 小狼朝着声音的方向，他扒开草丛，看到对面有个小池塘，池塘边站着一群毛茸茸的黄色的小鸡。 嘿，爸爸，那是一群小鸡，不是什么可怕的东西，只是小鸡。 哦，是啊，是小鸡。 池塘里的小鹅们也游过来和小狼打招呼。 嘎嘎嘎嘎！ 嘿嘿嘿，小鹅，小鹅！ 大狼看到这些东西，没精打采地说：“ 哎，我对他们一点兴趣都没有呢。” 小狼重新朝向森林的方向。 没关系爸爸，里面还有很多好玩的呢，我们继续吧。 小狼继续朝森林的深处走，大狼静静地跟在小狼的后面。 还要继续向前走吗？ 嗯，是的，快点爸爸。 好吧好吧。 他们走过了另外一片树，这时候大狼忽然跳了起来。 我好像看见什么东西了，就在那儿。 小狼四处看了看，好像什么也没有。远处有个影子，也许是个人，也许还戴着帽子，不过根本看不清楚。小狼轻松地爬上了一棵树。 我去看看，别担心爸爸。 小心小心啊。 大狼站在树下，看着小狼一步一步爬到了树上面。可是那儿什么都没有。小狼下了树，继续往前走。天越来越黑，月亮出来了。大狼对着月亮开始嚎叫。他紧张的时候就会这样做。小狼继续向前走着。 哦，行了，别嚎了爸爸，你什么都不用怕，真的不用害怕。 好吧，我这就过来。 小狼走得很快，大狼只好继续跟上去。 爸爸，你做到了，我们已经走到了森林的最里面。我们跟着吱吱沙沙的响声一直向前走，遇到了岸边的小鹅，还看到了圆圆的月亮。哦，你真是个英雄爸爸。 大狼看着小狼，看着黑乎乎的树林。 英雄吗？ 是的爸爸，一个真正的英雄。 可是就在下一秒钟，突然小狼发现他看不到了爸爸的影子。 爸爸爸爸爸爸。 树叶来回晃动， 原来大狼躲到了一棵树的后面。 我好像闻到了什么。 小狼闻了闻，然后点着头说： 我闻到了薄荷味儿，还有蓝莓和果子。 不对，不是那种味道。 大狼的鼻子总是比小狼灵敏。大狼继续伸出鼻子，使劲地闻着。 我闻到了！ 突然，大狼飞快地跑了起来，向着树林的另外一边。 喂，爸爸，等等我，慢点，慢点！ 小狼气喘吁吁地说，他跟在后面。 我闻到了，我闻到了，真的。 大狼弯着腰，使劲地把鼻子向外探着。 快点，快点，小狼，快点儿！ 他拼命地跑了起来，速度很快很快。他头也不回地叫着： 快一点儿！ 小狼站在那儿，他根本追不上爸爸的脚步。 爸爸，爸爸！ 爸爸很快就跑得没影了。谁知道他逃跑到哪儿去了呢？这时候，小狼转过身，身后的森林里走出一个穿着红裙子、戴着红色发带的小女孩。不是红帽子，而是红发带，但都是同样鲜艳的红色。她拎着个小篮子，篮子上盖着一块手绢。小狼说： 嘿，今天又见面了。 小女孩笑着说： 对呀，你好啊。哦，看见你真好。诶，你爸爸呢？ 小狼耸了耸肩膀。 哦，他逃跑了，跑走了。 怎么，又是这样吗？ 我又努力了一次，可是没有成功。我爸爸很怕你妈妈。 别担心，我妈妈也很怕你爸爸。 小狼笑了。 嘿，那都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。 小狼和小女孩一起坐在一棵大树前面。突然，远处的树林里有个穿着红衣服、戴着红帽子的影子，嗖的一下就不见了。哦，管他呢，他们继续聊天。 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 小女孩悄悄地说： 嘿嘿，我可都听到了。 小狼脸红了。 对不起，是我的肚子在叫，咕咕的，我饿了。 我有办法，来点蓝莓蛋糕、饼干和柠檬水吧。 小女孩从篮子里拿出了蓝莓蛋糕、饼干，还有好喝的柠檬水。小狼说： 哦，这真是太棒了。 于是他们就坐在森林中间的树旁边，一起开心地吃了起来。 是我。 因为这次声音不是从窗户外面传过来的，是从我后面传过来的。 后面传出来的不就更可怕一点吗？ 我的意思是说从你那儿传出来的。 你觉得我怎么样？现在你看我的牙，紧紧的。 你干嘛戴上一个我们化妆舞会用的大牙套啊？ 还是大蒜做的。 我说，我们住在野生动物园的酒店里面，晚上半夜不能睡觉，听到外面有狼嗷嗷的叫已经够可怕了，现在你为什么还要发出这样奇怪的叫声，还要给自己的嘴巴装上一个大尖牙呢？ 你看看我的眼睛，啪嗒啪嗒， 眼睛里为什么闪着绿光啊？ 省电。 哎呀，你干嘛在自己的脸上装两个手电筒啊？ 哎、看我的耳朵立起来了，我发怒了！啊啊啊！啊不打！ 哎哎哎！你是在耳朵上织了两根铁丝吗？ 啊，对。 你干嘛要把自己的耳朵给立起来呀？ 那个狼就是这样的呀。 唐耳朵， 我还有一根塑料袋的尾巴，你看多长啊！ 哎呦我的妈呀！你们兔子本来就是一个小绒球的尾巴，你干嘛拖一个破塑料袋把自己的尾巴弄得这么长啊？ 我是大灰狼！啊哇啊哇啊哇！ 哎呀， 唐 耳朵，你三更半夜的不睡觉，干嘛把自己扮演成一只狼啊？ 我要站在阳台上面，对着月亮，嗷嗷嗷嗷！我要把他们全都吓回家去。 要把谁吓回家去？ 狼。 把动物园的狼吗？ 对，你说的。 唐耳朵，我要告诉你一个事实：动物园的狼住在动物园，动物园就是他们的家。 啊！我让他们晚上别再叫了。 好吧。 还有那些猫。 我看这只兔子已经彻底疯了。 唐耳朵听听听听唐耳朵，唐耳朵笑笑笑笑唐耳朵，唐耳朵唱唱唱唱唐耳朵，唐耳朵跳跳跳跳唐耳朵。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唐耳朵，我是小群姐姐， 我是唐耳朵兔子。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。 唐耳朵听你说大话。 小时候带呱呱长大的保姆阿姨有点南方的口音，字音咬得不太准，说的是方言加普通话。有一次她拿出了一张图片对着呱呱说，呱呱小朋友，把发给你们的图片拿出来。呱呱一听，把图片误听成了豆皮，于是呱呱就撩起了衣服，露出小肚皮。这个时候保姆阿姨对呱呱说，呱呱，你看一看就可以了，这图片上画的是什么？只听呱呱高声地向保姆阿姨喊道， 是肚脐。 放寒假了，呱呱有一些不顺心的事情，因为每次他大哭的时候，妈妈都会安慰他，并且给他买好吃的东西。这次呢，虽然妈妈不在家，但是他决定也要采取这种方式，不停地大哭。可是无论他今天怎么哭，爸爸都不搭理他。过了一会儿呢，爸爸有些不耐烦地对他说，哎嘿嘿嘿，我说你安静会儿可以吗？呱呱一听爸爸的话，也非常气愤地反问了爸爸一句， 难道我出生的那天你没有看使用说明书吗？ 今天团团看着呱呱手里边拿着考试卷愁眉苦脸的样子向前走着，团团非常不解地跑过去问呱呱说， 怎么了？ 是不是考试又没考好呀？ 考什么试啊，这回是拿回家做卷子，然后回学校老师判分。 哦，那还不简单，那你打了多少分啊？ 35分。 啊，呱呱，拿回家做还能得35分？这一下你爸爸可要好好的收拾你一顿了吧？ 收拾我？哼，恰恰相反，我要回去教训他，这张卷子全都是他做的。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， 听听唐耳朵， 听听唐耳朵。 我是唐耳朵兔子，欢迎你继续收听，听听唐耳朵。 我是小群姐姐，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。